攻读厄德克尔先知书第二章。他向我说，人子，站起来，我要同你讲话。他向我讲话时，有一种神力进入我内，使我站起来，也听见他同我讲话。他向我说，人子，我派遣你到以色列子民，到反抗我的那个叛逆的人民那里去。他们和他们的祖先直到今天还违背我。那些子民虽厚颜无耻，心肠顽硬，我仍派遣你到他们那里，向他们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他们或是听或是不听，他们原是叛逆的家族，终究要承认在他们中有一位先知。人子，你不必怕他们，也不要怕他们说什么，也不要怕他们反抗你，轻慢你，好像叫你坐在毒蝎之上。不要怕他们说什么，在他们面前也不要胆怯，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。无论他们听或是不听，你应向他们宣讲我的话，他们原是叛逆的家族。人子，你要听我向你讲的话，你不要叛逆，像叛逆的家族，你要张口把我给你的吞下。我观望时，看，有一只手向我伸来，手上有一卷书。他把那卷书在我面前展开，内外都写着字，写的是哀伤、悲叹和灾祸。